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总的来看，今天早晨气温较低，早间出行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中国传媒大学2019年艺考招生简章发布，招生政策发生重大改革，变化呈现8个方面。变化一，初试报名时间为2018年11月28号开始。变化二，初试时间提前至2019年1月1号。变化三，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初试环节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变化四，初试科目增加文史哲类别。变化五，复试统一在北京举行，境外不再设置复试考点。变化六，适当增加符合时代特色和要求的专业和专业方向。变化七，为专业能力特别突出的考生开设绿色通道。变化八，3种录取办法为各类优秀考生护航。本次变化释放出人才培养的哪些新动向，哪些关键信息值得考生关注，未来几个月考生如何应考？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艺考特别节目，中国传媒大学2019艺考政策重大变革的背后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好的，那么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27万余所校外机构存在问题，70%完成整改率。清华附中昌平学校即将开建市教委扩优项目，今年覆盖34所郊区学校。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办公厅12号公布关于全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整改工作进展的情况通报。截止到2018年11月30号，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为272842所，现在已经完成整改的有211225所，完成整改率77%。市教委13号举行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推进会，未来本市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将持续扩大。北师大未来科技城第二小学、第二中学、清华附中昌平学校等一批名校即将在郊区开工建设。据统计，2018年这些扩优项目新覆盖了34所郊区学校。同时，本市还加大了对城市副中心的支持力度，启动实施了31对手拉手学校的帮扶工作，市教委的统筹西城、海淀等区域的优质学校，与回天地区11所小学实现了手拉手的结对帮扶。 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节目，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的艺考特别节目，中国传媒大学2019年艺考政策重大变革的背后释放出哪些信号。好的，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直播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宣传负责人刘佳楠老师。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广大的考生家长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负责人张玲老师。张老师您好。 各位朋友好。 另外再来给大家介绍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负责人陈经纬老师。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方向的负责人王璇老师。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把时间交给刘老师哈，因为今年我们这个艺考简章发下来之后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波动哈，其中有一条变化，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在咱们的初试环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往比如说像播音主持专业初试环节它可能就已经有面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哈，但是今年我们的初试统一改成了一个笔试那叫做文化素养基础测试。这点咱们学校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首先啊，我先要向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解释一下我们所有专业都需要参加文化素养基础测试这样的一个笔试呢，并不是说从2019年才开始的。往年我们对所有专业其实都有文化素养的这样的一种考核，但它可能是分为文化笔试啊、综合素质考察呀、综合能力测试这种不同的笔试。那今年统一为文化素养基础测试了。同样啊，在这个语数英的类别的同时增加了文史哲的类别。一方面的考虑呢，是因为想给考生提供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啊，发挥考生的自身的优势特长，其实也是出于一种人性化的这种考虑。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的层面比较高的一个意义，就是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啊，习近平主席在之前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是属于有高原缺高峰。那我们的文艺创作呢，其实是与文史哲的联系非常密切的，需要我们的艺术创作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那通过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一种改革呢，也希望引导考生能深化对中华传统优势的这种文化的一种学习，提高考生自身的文化素养。 这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内涵内蕴的把握哈，不仅仅是在我们那个中小学，现在这个也是高校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了哈。 没错。 那很多同学可能会有点紧张哈，说这个文史哲类别包括这个语数外，它到底考察什么？我现在该怎么准备呢？会不会形式很难呢？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考察形式呢？ 需要考生和家长放心的是，你看我们的这个考试科目啊，叫文化素养基础测试，所以说是面向所有考生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考核，就想看我们的广大考生有没有入校进行学习的最基本的素养而已，所以考试内容不会特别难。那对于语数英来说呢，不会超过我们高中的所学的内容。当然有考生经常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老师你考的是文科这数学还是理科数学呀？那北京卷子和什么其他卷子、江苏卷子都不一样啊，你考的是哪一个类型的题呀？这些问题其实呢，考生和家长不用担心啊。即便是题型不一样、教材不一样，但语数英的这种基础知识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考，比如我们不是说考的是某一种题型或者是某一种卷子啊，但是我们的考的是主要的基础的内容。 因为这个初试毕竟还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哈， 对， 这么短暂的时间可能也考察的是你的基本功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哈，文化课一定不能落下。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关于专业方面的信息吧，因为今年咱们从2018年的19个专业增加到了23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哈。咱们增加了这么多专业，包括今天我们也有新增的专业的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哈。咱们这些专业增加，它有怎样的一个社会需求，或者咱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来增加这些专业的呢？ 因为是这样，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传媒大学呢是一所这个双一流建设的高校。那像我们今年23个招生专业当中，其实是有13个 个专业是有是在我们的这个戏剧影视学类，也就是我们的双、属于我们的双一留学科。那我们今年不光增加了专业，同时我们增加了招生计划，扩大了招生规模，整个的招生人数和2018年相比增加了90人， 太好了。 招生计划一共是793人，增加了超过10%。那学校这样的一个调整呢，也是希望我们的优势学科能收纳更多更优秀的考生，然后有利于学校一流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贾楠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专业负责人张琳老师。张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您说这个新专业新方向我们都将是奠基者，新市场新机遇我们都将是开拓者，让我们一起创造历史。可以说这样的一段话，这样的一个专业是一个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哈。那据我了解，咱们中国传媒大学是全国第一家开设光环境设计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院校。那么在今年新增了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可以说在国内相关专业领域里面咱们这个专业填补了一个空白哈。那么咱们这个新增的原因是怎么样的？我们未来培养学生能够满足哪些市场需求呢？ 好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光环境设计方向在2014年其实就已经开设了，但是它是在摄影与制作下面。我们在四个EP里头把这个专业方向呢从摄影系下边拎出来，单独成立了环境设计专业。这在这个方向呢，那我们确实是国内第一家。在本科教学这方面，尽管有的学校里头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但是那么系统的本科方向本科专业这方面的开设的还是我们是第一家。为什么是开设这个专业方向呢？其实我们是有这几个原因。第一呢，我们从这个一带一路的国际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厦门会晤、20国领导人这个集团领导人的杭州峰会，还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京 APEC 的这个会议，都可以看出城市业形象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中国气质的舞台。同时再从国家的这种政策来看，在习总书记在19大报告里都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生产环境，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及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讲话当中也指出，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这是从政策导向上。再看这个市场的需求来看，据相关的行业政策分析师估计，35个省级的重点城市每年经政府主导的量化投资强度平均在3亿，而150座2-3线城市平均投资强度也超过1亿，这样平均的市场规模不低于500亿。所以呢，城市业形象的打造已经成为引领消费升级、增育这个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增长机。这是一点。再一点呢，我们传媒大学呢也善于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也尤其看出领导人在这一方面，在院领导啊、校领导在这方面这个远见卓识哈，尽快地捕捉到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方向，在去年的时候把这个方向呢又升级为环境设计专业，成为4个EP里头的一个规划设计EP，升级提高一批的一个专业。 那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市场的需求，这个需求量都是巨大的哈。那对于我们学生毕业了之后，他在就业去向上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是吗？ 没错。正是因为在本科的这个专业国内是唯一的，所以他在将来的这种去向大致有4个方向。第一呢，好多人呢为了深造，从本科要深造考研，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其实从这种业界需要更多的设计师，因为系统的设计师呢，系统教育的这个进行过这个系统教育的设计师呢， 国内比较少， 嗯， 所以呢我们为不同的公司，比如说建筑公司、景观公司和城市的照明公司呢提供人才， 嗯， 另外呢还给国家的这种管理部门、城市的照明处以及这种相关的这种管理吧，提供一些这个输入人才。另一方面呢，还可以为将来别的学校要开设相应的方向专业提供这个后人才储备。 嗯，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张琳老师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接下来我们邀请出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的专业负责人陈经纬老师。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说到这个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哈，相信很多想要报考我们这个专业的同学当中，脑海当中第一浮现的就是游戏。但是提到这个游戏哈，前提是你必须热爱这个专业，热爱这个游戏哈。但是仅仅是热爱游戏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专业不只是培养你会打游戏的这个职业电竞选手哈，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一个电竞世界的操纵者，可以这么说吗？ 传媒大学擅长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一说都知道，导编播嘛， 幕后的操纵者， 对，幕后黑手， 这个是行业大佬。 对啊，然后另外也是因为其实从2004年开始，传媒大学就已经招了做游戏设计的这个方向，大家现在我不知道听这个节目的大家这个是不是都喜欢玩游戏哈，现在可能不喜欢玩游戏的人也不太多，从2004年我们招的第一届的同学，其中这个有一个作品我想听众大家大多数人都会知道，就是三国杀。 太厉害了，这个是咱们学校 的。对，那我们对，这是商业化的作品当中是最成功的一个吧。 嗯， 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其实学校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关于游戏的设计这个方面的教学的经验了。 嗯， 所以其实我们来2017年开始招数字娱乐这个方向的同学，自个儿就没有想说是让大家来打游戏的，或者说是培养选手。 嗯， 其实主要是说还是做游戏的研发，做游戏的创作的。那我们这个数字娱乐的同学呢，其实是我们包括什么呢？一方面是说我们经常说是游戏的灵魂啊，就是策划，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电子竞技。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来捋一捋哈，比如说咱们这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还有一个是动画游戏艺术方向，另外还有一个是数字媒体艺术哈，那这三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没有？ 哦，这个问题还真是我们接这个艺考咨询电话的时候也会有家长会会问哈。 嗯， 那其实我先说这个艺术与科技和动画游戏艺术方向。 嗯， 那这两个呢其实都是跟游戏有关的，其中这个动画游戏艺术方向其实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游戏美术。 嗯， 它会要求咱们想来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有非常好的美术功底。 嗯， 因为我们也是刚才跟张老师说的似的，我们需要在大家入学之前把美术基础这个问题要解决掉。 嗯， 然后进来学校之后我们再进行更高级的这种更有针对性的这种教学。 嗯， 那所以大家可能会在各省要去参加各省的这个美术统考。然后艺术与科技呢，这个其实就是完全不考画画啊，因为首先他我们在校考的时候肯定不考，然后将来他们进学校之后也不会按照美术类的要求来对大家进行教学。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这个 数字媒体艺术， 对对对，数字媒体艺术，它其实今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另外一个呢叫做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 嗯， 那这两个大家可能觉得也不太好理解，那我就这个简单的来说一下啊，这个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其实就是影像相关的，比如说从这个片子的前期的拍摄，前期的这个策划，中期的拍摄，后期的这些合成特效什么的，主要是这个类型。那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我们说通俗一点，可能就是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什么物联网这些相关。直白一点，大家现在手机上用的这些 APP 很多都是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设计的。 嗯， 之前特别火的那个冲顶大会，这是我们这个毕业生的他的这个 作品、啊、 对。所以其实这两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方向的专业负责人王璇老师。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欢迎王老师哈。一上来我想问一个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而且还是电子音乐方向，和其他专业类的音乐院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和特色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是非常有传媒特色的哈，就是我们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如果是说跟主要是立足于应用类的电子音乐、然后跟其他专业的音乐院校相比，就是他们是偏学术类的电子音乐、然后我们是这样偏应用类的，然后我们培养的呢应该是全媒体，然后一个全能的音乐创作制作人、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广义的电子音乐概念，涉及了独立电子音乐创作，然后还有为影视啊，包括刚才游戏啊、包括动漫广告，然后甚至流行音乐，然后还有新媒体一些活动啊，或者什么做这些音乐，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因为作为传媒领域的音乐创作人吧，我们对未来音乐创作人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只适应社会，只适应商业，其实我们还起着一定的引领作用。所以我们如果说其他的专业音乐院校它偏学术类的，可能离商业离老百姓可能远一点，但我们也不是说老百姓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其实我们还是有引领作用的，作为传媒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既具有一定的艺术思维，又具有一定的学术思维的应用类电子音乐人。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方向坐落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沃土，因为我们有这个动画学院、还有这个比如说 影视 哈、那我们跟动画学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动画方面的一个音乐，那跟这个影视就可以制作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音乐，跟这个游戏我们就可以进行游戏配乐。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在其他专业音乐院校，他如果要做这样的实习，他必须跨校，校际合作。 我们 在 校内， 对，我们在校内。刚才我们刚跟陈金伟老师，我们就很多合作，他们的游戏音乐，对不对？我们经常有这方面的那个合作，包括跟动画呀，包括跟戏剧影视学院。目前来看，只有中国传媒大学，我觉得它的应该是最广泛的这个平台。 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圆梦中传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一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